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67集。两个男人较量，楼峰一激动掐住了元放的手。单身20年还没被女孩子摸过手的元放，忽然被楼凤这软绵绵胖乎乎的手一掐，吓得汗如雨下。等楼凤回过神来，撒开手看了眼元放，冷静地说了句 对不起，太激动了。 苏柏从做东，展览结束后在对面的自家酒店请他们吃饭。楼凤一路上来来回回对比，看看周思月，又看看苏柏从， 一个是赤马 CEO， 待人宽和温润如玉，开保时捷，重点长得还帅，标准的小颜男主；一个是清华学生，性格冷淡，为人低调，家世背景一概不详，虽然年轻又帅，但是前途未知。哎呀，周师兄危机大了。 但反观周师兄本人，倒是一点都不着急，还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跟人聊着，一派闲散。楼凤捅了捅丁线， 你周师兄真是一点都不着急。 他向来如此。 凭什么？他看不上苏柏从？还是不喜欢你啊？不对呀，我觉得他挺喜欢你的。哎，你看啊，邢路飞那么粘着他，也没见他对他笑过，不像跟你说两句话就笑。而且你俩站在一起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一种无形的默契和气场。 楼凤话音刚落，苏柏从让人开了一瓶红酒，一边给自己倒酒，一边跟董正飞聊天。 我记得你前阵子刚拿了金奖，我团队的工程师跟我提过你，董正飞是吧？酒杯给我。 董正飞把酒杯递过去。 哎，对，久闻苏总大名。 苏柏从笑笑，倒好酒，又看了看元放、楼凤几人，然后对着丁宪道： 你也不介绍一下？ 丁宪一一介绍过去。 袁师兄，我室友楼凤，那位是赵萌学姐。 谢谢各位替我照顾宪宪了。 苏柏从举杯，耳朵尖的都听出来了，苏柏从这是话里有话。但知道周思月跟丁宪关系的也就元放和楼凤，两人互视一眼，觉得这苏总是有备而来。两人又同时看向周思月，只见周少爷正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长腿随意敞着，吊儿郎当地用手掏了掏耳朵。楼凤忽然觉得这周师兄怎么瞅着有点坏呢？元放很清楚他这副表情意味着什么，这人心里憋着坏呢。其实周思月很少憋坏的，大一那一年都为人低调，独来独往，几乎没什么事能惹他生气，对什么都是淡淡的。只有一次，老曹因为追一个妹子偷他的机器人拿去送人，结果被他好好修理了一顿，当时周思月就是这表情。苏柏从其实在第一次见丁宪之前，就曾无数次地从叶长青嘴里听说过他有个很有意思的外甥女儿。那时候苏柏从还想说，再有意思能有意思到哪里去？叶长青大器晚成，30岁遇上恩师学画，后来又通过恩师认识了当时已经身价千万的苏柏从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往来甚密。叶长青经常跟苏柏从提起自己的外甥女儿，听得多了，苏柏从也有些好奇。丁宪高一的时候，苏柏从见过他，这小丫头也就那样，谈不上有意思没意思，就是个普通的女孩。之后有2年没见，再次见面是在小丫头高三的时候，当时她拒绝了自己的资助，说要考清华。 苏百从觉得有气儿，倒也没勉强丁宪，随便他去折腾。那时候也没觉得这丫头多特别。再后来，小丫头复读了。过年的时候，正赶上自己跟黎丽瑞分手一个月。叶长青带丁宪来上海陪自己，就有的没的多聊了两句。小丫头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， 没事儿，你还有钱。 话匣子就是这么打开的。那晚苏百从莫名其妙地跟丁宪聊了很多，丁宪说自己失恋的时候连钱都没有。苏百从觉得好笑， 你一个小屁孩才几岁，失什么恋？ 丁宪大言不惭地说， 我早恋。 那我给你钱你怎么不要，还要去考清华？ 因为他在清华呀。 苏百从忽然觉得自己活得还不如一个丫头。他入社会早，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后来终于混出头了，豪车别墅美女都有了，但却偏偏开始怀念起以前读书时的单纯劲儿。苏百从后来找人查了这个男生的资料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个角落都没放过。周思月是周宗棠的独子，长得帅，成绩好，还被保送清华了。拎着照片，苏百从有些不相信的多看了几眼，眯着眼喃喃自语， 这么好一男孩真会喜欢他。 秘书在一旁说， 您不也…… 苏百从可从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好男人，顶多算个衣冠禽兽，他的阴暗面可多了。比如去年那次科技展，名单是他拟的，亲自发到叶教授手上，请他务必和他的学生一起参加。原本只是想会会面，听说叶教授很喜欢他，只是这小子近一年被打击得没什么成绩，听说在实验室里除了编程什么活都不接。饭局上那个电话也是他安排的，他从来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，不然怎么能混到如今这个位置。席间酒过三巡，周思月起身上了个厕所，紧接着苏百从结束了跟董正飞的聊天，松开扣子起身跟了出去。楼峰担心地掐住元芳正在啃鸡爪的手臂，鸡爪子瞬间在元芳脸上划了一道红痕，元芳气得直骂， 哎，你再动手动脚的你给我看着办。 楼峰连忙松手， 对不起啊师兄，太激动了。 哎，你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啊？ 啊？ 元芳放下鸡爪想了想说， 哎，放心，你周师兄能答应。 说完之后又放心地啃鸡爪去了。在卫生间，周思月低头洗手的时候，苏百从灭了烟过去打开旁边的水池，水哗啦啦地流着，男人低沉的声音伴着水流声听不太真切。 你跟宪宪认识几年了？ 不过周思月还是听清楚了。周思月瞥他一眼，眉梢一挑，开始满嘴跑火车。 二十几年吗？ 你才二十吧。 周思月把水关了，好笑地看着苏百从。 不懂吗？我俩在娘胎里就认识了。 随后周思月双手环胸靠在洗手台上，原本比苏百从高的个子微微下沉，但还是比他高。周思月低头轻笑，双手又抄进兜里，半开玩笑地说， 怎么，我们这比金坚比海深的革命情谊，你也想来掺和一脚？ 苏百从忽然觉得自己小觑了这小子，他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董正飞那种令人厌烦的自负，也没有邢路飞和姬航的谄媚巴结，更没有元芳那股傻憨气，态度不卑不亢，却又带着独一份的自信孤傲。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却能拿捏到你的七寸。苏百从觉得自己从商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这么精的，只是到底年轻还带着一股浮躁，但是可塑性很强，选对了功成名就，选错了一败涂地。 这种棋逢对手的感觉让苏百从很兴奋。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种能让他兴奋的对手了。 他可不认为自己跟你是革命情谊。 说完，苏百从转身也靠在洗手台上，低头点了支烟。周思月低头叼烟，没点燃。听见这话，抬头看他一眼，把烟取下来捏在手里，漫不经心地说： 你既然知道，就别再送人头了。 苏百从笑了下，从容不迫地掸了下烟灰。 我不这么认为，有一些时间，我不认为他会对我不动心。等他毕业后，我会把他带进公司。你呢？出国留学还是帮人打工？还是你可以自私到让他放弃我这儿的高薪工作，跟你去创业打拼？你真的觉得你们的革命情谊能比得过这些？ 周思月将手里的烟揉断，丢进垃圾桶里，一言不发地离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